人都说高远高，人都说高远险，高原上有一片纯净的蓝天。人都说高原红，人都说高原蓝，谁知道高原上那朵蓝，它是阿妹的衣衫。人都说高原红，人都说高原蓝，红的笑脸。人都说高原美，人都说高原蓝，谁知道蓝天下那望泉，它是阿妹的双眼。呀啦嗦耶，呀啦上纯洁的那一朵蓝，天也蓝，地也蓝，想起阿妹心底暖。人都说高原红，人都说高原蓝，高原上有一张红红的笑脸。人都说高原美，人都说高原蓝，谁知道蓝天下那望泉，它是阿妹的双眼。射的那一双眼，天也蓝，地也蓝，想起阿妹心里甜。高原美啊，高原蓝，脸上红红的笑。心中纯净的